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两人的目光一起落到那花坛之上，这花坛已经有了动静，所有种子在天黑之后始萌发，根芽一起破土抽生，瞬间长成。刘婶方才的描摹还不尽然，这一方小小土壤承制的远不只是花，她看到有芜杂野草，有攀爬藤蔓，甚至还有一颗金黄色的稻禾缀着空瘪的穗子。孕育生命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一粒种子，至于之后的千差万别，枯荣繁华，登殿堂或是任人践踏，却不是仙石人所能料到的了。端木翠伸出手去，轻轻扶住一颗快要折落的芍药，叹气道： 哎，这个折损的太厉害了，或许是养不成了。 端木姑娘，展会出事了。 啊？端木翠扶住那颗芍药的手一下子缩了回来，那芍药诗词稳持，摆荡了几下更见陌路。 出事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 黑暗中，公孙策清渠的面容之上出现少有的沉重之色。 出事了是什么意思啊？ 端木姑娘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你一定沉住气听我说完。 展昭死了吗？ 端木姑娘，你听我说。 公孙策，我烦死你这个死老头说话了。我问你，展昭死没死？死就一个字，不死两个字。你扯那么多没用的干什么啊？ 鄙人认为这确实是公孙策的不是了。公孙先生可能素日里给苦主传达信息惯了，凡事喜欢委婉。但是端木翠出身军武，讲究单刀直入，直切主题。好消息也罢，坏消息也罢，一定要马上即刻确切知道，并且立时做出反应。不妨设想一下，人这边火烧火燎的问攻城攻下了没，你只要回答攻下，前锋足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干脆利落，简单明了，不拖泥带水。但是换了公孙师爷，先摆出一脸沉痛的表情，然后开枪了。将军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一定要沉住气听我说完。你还指望他沉住气吗？马上拖出去打一百军棍吧。好在公孙策马上摸清了他这边的路数。 没死。 受伤了？ 没有。 中毒了？ 没有。 他好端端的是不是？ 姑且可以这么说。 端木翠长吁一口气，双腿一软，跌坐在花坛沿上。方才的那番气焰好像借来的般，瞬间就被债主连本带利讨了个空，现下哪怕是高声说话都提不起气来。 只要人好端端的，没什么事是解决不了的。公孙先生，你说吧。 公孙策的称谓又从死老头变回了先生。公孙策叹了口气，将陇县的事情一一道来。端木翠静静听着，他似乎还没有从先前的经济中回过神来。公孙策先还担心他接受不了这事儿，不过看起来只要展昭人还好端端的，端木翠的接受能力还是挺强的。端木翠一直听他说完才开口问话，此次算个不错的听众。 我不知道展昭酒量如何，但是展昭素日里是个极稳重谨慎的人，不可能放任自己喝醉，即便是醉了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。 我和大人也是这么说。 展昭是不是被人陷害了？是不是被人设计了？ 端木姑娘，你想到的也是我和大人想到的，我们都不相信展护卫会做出这样的事。这件事日后一定会查清，但已不是迫在眉睫。 为什么？ 展护卫没有答应姚家提出的要求，姚志正勃然大怒，带了信到开封，他算是还给包大人几分面子，暂时未将此事宣扬开。 愿意让开封府的人从中斡旋。如果展护卫还不改口，他就要告御状。届时非但展护卫身败名裂，只怕这条性命都难保。 姚家提出什么要求？ 三媒六聘，娶姚曼卿过门。 端木翠不说话了。 哎，端木姑娘，坦白来说，姚家的要求不算过分。 端木翠不吭声了。 事后让稳婆验过姚姑娘的身子，她的确已非完毕，而且她的衣服上有落红，这件事展护卫难辞其咎啊。 那说不定是别人呢。 姚家的下人听到姚姑娘的呼救冲进去的，可以说是抓了个现行。 任你一千张嘴一万张嘴，众目睽睽，证据确凿。端木翠忽然就哭了。 展昭会难受死的。 他现在想不到别的，只是一心一意心疼展昭。忽然间觉得，哪怕是这辈子和上辈子加起来，生离也好，死别也好，一颗心都没这么疼过。出了这样的事，以展昭的性子，该自责到何等地步？更何况是众目睽睽之下，被人一哄而入，夹枪带棒捉拿起来。那些乡野村民该是怎么样羞辱展昭？堂堂南侠，四品护卫，这一下岂非生不如死啊？端木翠摇摇晃晃站起来，泪落如雨，眸中却透出狠厉的杀伐之色来。 我去杀了这帮人。 公孙策拦住了他，又是无奈又是心疼。 端木姑娘，你设身处地为姚家想一想，姚家是无辜的，尤其是那位姑娘，事发之后悬梁自尽，若不是奶妈子发现的及时，怕是早就死了。 端木翠听不进去，她想到展昭现实的处境，心中一阵接着一阵的绞痛。公孙策微微合上了双目，极力将上涌的酸涩压服回去，顿了一顿，强自语气平静道： 端木姑娘，当务之急是不能刺激姚家。展护卫是个极有担当的人，哪怕虽非情愿，为结义计，他也会答应迎娶姚曼卿。这次却出人意料，原因无非两个。第一是他也发现此事蹊跷，不愿意如木偶般被人玩弄于股掌。第二是…… 说到第二，他忽然顿住了。端木翠等了半天，不见他回答，抬头问道： 第二是什么？ 第二是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吗？有些事情，展护卫知道，你知道，连我这个外人都知道，只是你装作不知道。展护卫怕你为难，也从来不说。大家总想着，有一日，峰回路转，说不定皆大欢喜。谁知这一日没有等到，反而横生变故。即使事出突然，我这个外人，不妨舔着老脸，多试一回，来戳破这层窗户纸。端木姑娘，展护卫心中喜欢你，你一直知道吧？ 端木翠轻轻点了点头。 只是你身份不同，今日不知明日事，能守在一处的日子少之又少，更不用奢谈什么长相厮守了。端木姑娘，你既不能嫁他，展护卫娶了谁都没什么分别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端木翠眼睫一垂，硬邦邦的道： 不明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